长路，有谁能陪我一起往前走？寂寞的黑夜里，谁能和我相偎依？爱情的故事，有谁能一次说得尽？没有你，明天要怎么过？和我们这些痴情的话不变的经，经不起时风和雨，一点一滴不能想起，无法回忆的伤痛，我怎么能够说忘就能忘你留下的一切？但我却怎么记不住你的容颜？长路，有谁能陪我一起往前走？寂寞的黑夜里，谁能和我相偎依？爱情的故事，有谁能一次说得尽？没有你，明天要怎么过？和我们这些痴心的话不变的经，经不起一丝风和雨，一点一滴不能想起，无法回忆的伤痛，我怎么能够说忘就能忘你留下的一切？但我却怎么记不住你的